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嚟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披巡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仇日爱国大片啊，《南京照相馆》咧喺大陆已经推出，票房咧就达到新纪录。咁呢出大片咧系准备咧系部署咧喺中国香港特区，亦都系全面咧系上映。咁啊，据说咧系团体购票咧非常之热烈。咁啊，中国喺香港嘅喉舌咧。大公文匯咧，近日咧亦都開始咧係催谷啊，同埋指引咧中國香港特區嘅政府，似乎係應該做啲嘢。咁已經咧親中咧已經有團購啦。咁教育局啊，呢個局長蔡若蓮啊，係咪應該指示香港嘅學校啊，特別係咧中小學咧，係應該強制嗰啲學生咧去睇呢套戲咧？係咪？加埋咧都救下香港嘅戲院業啊，同埋個消費。咁到目前呢分鐘咧，教育局嗰度咧就遲遲未有指示啊。不過我哋咧會繼續去觀察啦，係嘛？咁但係咧呢套叫《南京照相館》咧，嗰個效應咧，嗰個戲院裏邊產生嘅仇恨咧，我哋咧上兩集咧都介紹過。戲院裏邊啲中國人睇完咧，力竭聲嘶啊，係嘛？淚流滿面啊！連啲細路仔咧都喺屋企咧係先有一啲暴力嘅行為啊，針對地圖上邊嘅日本國啊，係嘛？係掟嘢啊，等等啊，種種嘅奇怪嘅表現咧，係層出不窮。咁呢啲咁嘅仇恨嘅教育咧，就亦都咧係有一啲爆炸性嘅發酵。嗱，好似咧最新終於咧係埋牙啦，係一場叫終極格鬥冠軍賽，簡稱咧就叫 UFC 上海站。在8月22号呢是隆重登场。咁呢一场讲到明是格斗，是有如呢嗰啲搏击会咁呢，一定是四肢发达嘅人呢是去参加。中国选手李海文在开赛之前就作出侮辱日本对手中川京一郎嘅动作。但是呢就俾呢个日本对手呢是据理呢是沉重咧，系反击，就咧打到呢个吕海文咧，就好似猪头饼咁。呢件事就咁嘅。本来人哋呢啲咧就系体育嘅竞技，你格斗咪格斗咯。虽然呢种咁嘅比赛咧带有暴力嘅性质，之但系咧人哋同你三九唔识七，又冇杀父之仇。喺赛前咧就呢个评判就介绍咧日中两国对手。喺介绍中国嘅李海文嘅时候。呢、这个姓李嘅中国人咧，就即孭住一支叫做爱国斗士嘅旗号咧，系登场啊！当众咧系大声呼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跟住咧做出咧挥刀嘅暴力嘅动作，就向住日本对手中川京一郎咧系挑衅攻击。咁啊，中川咧只系做出啲防御性嘅动作啊，咁然后咧喺未曾啊喺。打中开波咧，就已经咧差唔多啊，两边咧系展开一个咧系暴力嘅格斗啦。就好彩主持人工作人员咧就将呢个李海文咧拉开。咁喺李海文咧嗰阵时咧睇到咧个情绪非常之冲动，气焰咧亦都好开张高涨。喺比赛开始之后咧，点知见真章啊？李海文咧一路惨遭咧系俾冲穿啊呢位日本对手咧追住嚟打。实力咧就明显咧悬殊，经过三回合之后，裁判唔知点解咧，系咪帮助日本咧系侮辱中国，竟然裁定中川京一郎以29-28、29-28、29-27三场连赢啊，系大胜李海文，就确定咧日本啊嘅中川选手可以晋级啊羽量级嘅锦标赛嘅决赛。咁李海文咧就惨遭咧出局。嗱，我哋睇到个图片咧，系打到咧，真系唔系话嘢少嘅。吓，嗰块右边嘅面颊咧系有咧，有啲血啊，同埋瘀伤，系嘛？咁咧就呢、這个李海文咧，本来都系威系势。2016年咧以黑马嘅姿态出道。跟住咧喺前年5月咧，上海精英训练中心举行嘅 UFC 精英之路第二季首轮锦标赛咧，系李海文咧 系最后咧诶取胜，咁亦都咧系去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咧嗰度咧出席嘅 USFC 锦标决赛吓，咁喺羽量级嗰度咧诶，亦都咧喺国际嘅场合嗰度露面。虽然咧佢个风头啊系同李连杰咧亦都争好远吓，之但系咧喺讲打讲杀嘅四肢发达嗰方面咧，今次我谂咧佢系谂住赢紧嘅日本选手。咁啊，將呢啲咧係仇恨嘅政治咧係帶入啊搏擊嘅體育裏邊，結果咧係慘遭啊日本選手咧係以佢嘅哋日本大和愛國嘅精神咧係予以咧係懲罰啦，係嘛？咁呢件事咧就日本咧就唔會報導嘅，日本網民根本嗤之以鼻，當咧係呢啲咧係唔入流。只不過咧就喺中國嘅啊華文嘅媒體咧就煲開咗，因為咧。今次咧，個時機正值南京照相館呢套戲咁出，咁咧有一場咧係格鬥，咁咧你一場咁嘅暴力啊嘅比賽，你帶住一種仇恨咧去打，咁仲咧請咗嗰啲咩抗戰大刀隊咧係上身，即係好似義和團咁，你攞嗰啲大刀劈向日本鬼子嘅動作，咁都俾日本人咧係當場砌低。咁就我覺得佢有啲枉對南京照相館呢套戲嘅導演啊、編劇同埋前體演員啊，同埋南京大屠殺死難嘅中國同胞啦，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我唔知道依位啊運動員啊、拳手啊，究竟佢係真心定假傻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佢只要喺個網絡上邊咧去展現呢啲愛國反日嘅態度或者行為咧。佢就會得到好多嘅支持同點贊，甚至可能有啲實質嘅好處。咁呢啲喺譬如靖國神社屠烏啊，或者喺日本嘅街頭啊，跟住叫囂啊，甚至最近咧喺台灣嘅西門町咧，亦都兩個中國歸化咗嘅日本人咧，即係其實係中國人嚟噶。咁咧就喺度展現個五星紅旗啊等等。其實呢啲全部咧，我覺得都係有預謀同埋有目的。佢哋唔係傻嘅，其實佢哋知道自己做緊乜嘢。佢哋係希望咧就換取呢啲掌聲同埋啊呢啲咁嘅點贊啊，索取一啲網絡上邊嘅紅利啫。咁啊，無可厚非嘅。而家今時今日喺中國嘅環境裏面，你有啲咩可以啊喺個網絡上面可以出位啊？係嘛？唔通你啊批評政府啊，做公共知識分子啊？咁呢啲直情封號添啦。咁但係你唯有反日咧係一條出路，反日咧就可以令你短時間裏面成名啊，或者係即係得到呢個官方嘅加持嘅一個好好嘅途徑啊。但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中國人咧就兩面嘅，成日你講一面係反日，一邊咧就係愛日。咁啊，除咗咧好多民間嘅人咧走去讀書啊，走去投資啊，走去移民啊之外咧，其實官方亦都一模一樣。我都成日強調，我哋以前風雲谷光明頂都提到，其實如果你咁反日，我唔反對啊，係咪先？由第一日開始，你可以同呢個日本咧斷交啊，戰後你都係咧唔接受佢嘅賠償啊，骨氣好好。跟住一直以嚟咧，你同呢個隔離嘅島國咧，生死不相往還，你嬲到佢今時今日都冇問題。但係如果睇翻個記錄咧，大家都知道中國咧係接受咗咧28年嘅日本嘅經濟援助同埋貸款啊，自1979年啊，應該係呢個大平正方啊去訪問中國開始之後咧，日本啊經歷咗好多次嘅貸款。同埋經濟援助包括喺能源交通方面嘅技術啦，咁當然係要收息噶，咁亦都令到中國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得到經濟嘅發展，咁呢啲咧詳情咧大家上網好容易查得到嘅，呢個中國都冇否認到嘅，但係直至去到呢啲貸款經濟援助喺28年之後停止之後咧，咁咧開始咧反日嘅情緒啊，或者反日嘅宣傳咧就大規模展開，咁啊。於是乎咧就變成反日係一個紅利，反日係一個咧國策，反日亦都係一個咧令到國家嘅形象咧個民族主義嘅形象或者個國家嘅實力嘅形象提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民間咧自不然啊就會出現咗頭先你所講嘅現象啦，啲人啊受到呢啲宣傳嘅影響。嗱，咁其實個問題冇我都想探討一下嘅。其實譬如話喺二次大戰裏面，德國同日本的而且確犯下好多戰爭嘅罪行，亦都係發動戰爭啦。咁但係好多嘅反戰嘅電影其實都冇依啲南京照相館啊、731啊呢種咁嘅展現嘅手法嘅。就算喺西方，你就算講舒特拉的名單啊，佢都係會被視為一個反戰嘅電影 啊，里面有艺术嘅成分啊，唔会话煽动咧，你叫你一对德国人啊嗰种展开个报复啊，你唔会见到有个美国嘅拳手啊上到台啊喺度大叫啊。呢、這個希特拉啊，撲街啊，跟住咧就要即係將啲德國人咧，就點樣打死佢啊？唔會噶嘛，咁點解會出現咗咁大嘅差別咧？點解中國嘅抗戰電影或者反日嘅電影裏邊咧，會出現咁多呢啲仇恨性嘅呢啲意識形態咧？呢、這個反而係值得留意或者要探討一下。 因為斯特拉啲名單咧，個導演咧係美國啊嘅史提芬斯匹普。佢有第一流嘅配樂嘅音樂家叫約翰威廉斯，佢成套戲咧超過三個鐘頭，嗰陣時係攞到咧係奧斯卡最佳電影同埋最佳呢個導演獎，嗰、那個叫美國係嘛啊嗰、那個水準同埋啊係當時啊嗰個民族質素咧係同啊你頭先所講同埋我哋今日所講嘅呢個國家不能夠同日而語啊咁啊日本政府同埋民間咧睇到呢一個恩將仇報嘅鄰國咧。當然都暗中做嘢嘅，咁啊針對咧日呢個日本嘅鄰國啊，數以百萬計啊，轉移嚟日本咧，係想取得日本永久居留同埋日本國籍啊，呢啲中國人咧，就日本政府出入國嘅管理廳咧，終於宣布係針對，當然佢唔使講啦，係嘛？啊，在日企圖咧透過創業啊而取得啊呢個咧居留啊簽證嘅呢啲申請咧。就將簽證所需的資本額由現時的500萬日元以上大幅提高至3000萬日元以上，就呢是大幅呢是加了6倍咁呢、啊、預定呢是10月中的實施。啊、平心而論呢 ,500 萬日元呢就即係幾多錢啦，陰公啦 ,50 幾60萬呢嘅港紙呢你就可以申請呢就去日本呢。 30萬到嘅開頭 ,500 萬日元。如果折算五三算啊嘛， 慘啦， 30萬到原本啊，咁而家 就你又可以咧，就揸住啲本錢咧，走去呢個日本咧做生意，叫申請經營管理簽證，若干年後咧可以得到永居。咁你而家就算增加到3000萬日元以上咧，其實都係好少， 100多萬咯， 百零萬港紙係嘛？ 嗯。 啊，咁啊呢啲咧唔怪得连日本嘅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都话，同其他国家相比咧，日本嘅经济管理签证嘅申请条件咧嘅门槛啊好低噶啦，低到咧系俾一啲咧外国嘅人咧系到滥用，系嘛？咁咧尤其系呢个最仇恨日本嘅邻国，我都讲过啦，系嘛？嗰对脚同埋咧啊嗰把口咧系两个极端啦，系嘛？咁咧就除咗提高资本额咧，仲有。以往咧就話規定至少僱用一名嘅全職員工嚇，針對申請人啊嚇，亦都咧係加咗咧3年以上嘅管理經驗，同埋咧相當於碩士學位嘅經營管理嘅相關學位，係嘛？咁呢啲係針對咧係中國方面嘅土豪啊，土豪咧對於3000萬日元咧佢係濕濕碎。但是你说要日本仔而家经加呢一个叫相当于硕士嘅经营管理相关学位咧，嗱呢一条就阴湿啦。啊，原来唔系钱，佢用个学历同埋教育，亦即系文明水准系嚟到量度你。乜嘢叫做相当于硕士嘅经营管理相关学位咧？啊，呢度嗰度咧就将会大量西走，我相信咧一批企图啊，系转移嚟日本啊，企图动定居嘅中国人。呢啲碩士學位日本承唔承認咧？係嘛？係東京大學早稻田咧，定係美國嘅哈佛耶魯咧？啊，定係啊呢個台灣啊呢個叫國立台灣大學咧？啊，咁啊大陸嗰啲學位啊，係嘛？呢個日本啊嗰個政府啊，係咪要放大鏡啊睇下啲證書係咪偽造咧？所以相信日後咧就會好多紛爭嘅。咁啊不止係咁，啊民間嗰度咧亦都咧係非常之愛國，係嘛？配合咧，系对呢啲中国人咧，使一啲咧笑骑骑啊吓嘅阴湿咧吓压弄嘅招数。嗱，例如最近咧，俾啲中国嘅小红书咧，系发现喺大阪嘅一间民宿，即系一间旅馆咧，系出现一张好奇怪嘅告示。嗱，呢告示咧就系用1、2、3、4种语文，唔系17国咁多，4种语文，尤其以英文行先。英文嗰度咧，第一行就系 Please keep quiet after 11 p.m.， 即系话咧，请在夜晚11点之后咧，系保持安静。嗱，日文咧就以示咧系对西方文明嘅尊崇，就系排第二。好啦，第三行咧就骑嚟啦， 就麻烦你在晚上九点以后保持安静，谢谢你的配合。嗱，咁下边嘅韩文咧，都见到23，即系11点，即系俾啲中国人小红书就发现，呢间日本嘅民宿咧，系对待啲中国人咧，系将九点钟之后保持安静嘅呢个钟数咧，系比起对其他西方国家文明嘅游客，包括啊呢个英语国家同埋韩国嘅11点咧，就提早咗2个钟。咁令到咧呢啲小红书嘅中国人咧系非常之愤怒，系咪辱华？系咪觉得咧中国人咧吓九点钟你就要个收声？只要系美国人、英国人咧就同埋韩国人咧就享受多2个钟头嘅嘈吵时间，要到11点咧先至 shut up。嗱呢个当然有冇歧视咧？摆到明系歧视啦，系嘛？啊，只不过咧呢位民宿啊啊嗰、那个。老板呢就是博啊那些中国人看不到啦。但是呢他又呢在暧昧之间呢又将第一行的英文呢那个11点那个11呢是打得很显著。咁又下面中文那个9点呢是亦都呢是很大隻字。他不介意俾啲小红书的中国人看到，然后呢等到他激到呢是扎扎跳。咁果然啦，是吧，咁呢就啲小红书呢就喺度狂闹啦。系嘛？就系点解咧吓？你要咧系双重标准，好简单啫。因为你中国人嘈吵啊，系嘛？嗰、那个音量嘅分贝同埋个时间啊，系劲过世界各国嘅人好多咯。啲日本民宿嘅老板系好识得计数嘅。你哋咪九点咯，人哋咪11点咯。唔中意啊，唔中意咪攞埋行李过主咯，系嘛？你自己搵翻间中国人喺新宿啊开嘅嗰啲铺头，自己去啊。投宿咯，或者瞓街咯，或者唔好嚟咯，就系咁简单啫，系嘛？咁所以啊，呢啲就系南京照相馆啊，系引起嘅效应。咁啊，香港人咧，不妨啊喺今年下半年，你去日本旅行咧，就参考呢啲先例。你一样咧，系攞个手机或者相机咧，你啊效法去照相，发现呢啲咧喺新鲜嘅辱华嘅事例或者文化隔阂咧，你记住向我哋风云谷提供资料，我哋一定会乐于报道，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呢啲其实都已经一直咧都有听闻噶啦。咁啊，即系但系咧，我发现系中国人依然咧系前赴后继咧去日本。咁啊，最近因为你都讲到啦，呢个经营管理签证点解日本要提升嗰个门槛，要加到3000万 yen 咧？咁其实主要系因为咧，即系好多嘅中国人嘅投资者咧，系用各种嘅手段啊，即系非正式啊，或者系通过一啲代理咧。就玩爛咗個 system， 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唔係真係有心經營，亦都咧通過好多造假，你都知啦，包括我哋香港嘅高才通啊，或者嗰啲學歷啊，嗰啲全部咧都係有水分噶嘛。咁去到日本咧一模一樣啦，通過啲中介啊，或者佢哋咧經營嘅方式咧，就令到日本嘅政府咧就發現好多中國人咧其實係冇真真正正去經營呢啲咁嘅生意。啊！結果咧就希望獲取居留，跟住咧就帶埋啲屋企人咧就留喺日本啊！咁跟住咧就進一步咧就即係做其他嘅生意，咁更加唔好講部分咧就可能牽涉犯罪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反而令到咧其實更加多嘅其他國籍嘅人士，包括香港人咧都受害啊！因為咧有好多嘅香港人咧亦都近年咧動用呢個經營管理簽證咧去日本，希望可以得到居留。咁但系而家咁样搞一搞咧，虽然咧提升到3000万，依个系一个虽然数目上唔系好大，对于香港人嚟讲100多万吓，咁但系咧，其实审批嗰个签证同埋续嗰个签证嗰个难度咧系增加咗。居民咧，我有啲朋友讲咧，而家唔系咁容易啦，因为咧佢要不停叫你交文件啦，又或者不停咧就会质疑咧你交上嚟嘅啲即系嗰啲财务报表啦。咁啊，令到你咧就唔系咁容易咧，可以计一年之后咧可以续签呢个经营管理签证。咁啊，就算你买楼都冇用嘅，啊买楼唔构成咧可以居留嘅目的。咁啊，中国人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吓，就系对隔住个海嘅日本咧系趋之若鹜。咁其实咧即系仲有好多嘅世界嘅地方咧，佢哋可以去噶嘛？咁點解一定要去到日本投資咧？點解一定要去呢個咁嘅充滿地震啊、海嘯啊，甚至核污染嘅國家咧？如果喺中國官方嘅眼中或者宣傳裏面，日本係唔住得嘅喎，啊嗰啲叫日本嘅核廢水喎， 啊，禁止嗰啲水產入口好耐喎，最近先放寬喎，但放寬咗之後咧，又好似咧，即係又冇咩解釋咁樣。咁啊，而跟住咧，更加咧就宣傳到咧，日本嘅軍國主義咧，亡我之心不死喎，啊，繼續而家咧都係想侵略啊全世界咁滯喎。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啊，咁中國人點解唔認清呢個客觀嘅事實啊，遠離日本咧，係咪？ 咁日本東京啊，啊嘅伊勢丹百貨店咧。啊！亦都喺樓下有一個咧，非常之醒目啦。今次咧就只係用中文寫啊，係慳位啊，係嘛？而且用中文嘅簡體字，亦即係漢語，佢點寫呢？注意，請不要坐在樓梯上。請注意，請不要咧係坐在樓梯上，並且請勿在此飲食。咁啊，提醒咧中國人呢、這個針對中國啊，唔好咧周圍咧企坐喺啲樓梯嗰度咧。是对他人造成困扰，因为伊勢丹只 是写简体的汉语，据说令到很多的中国小粉红是气炸，直情就是说根本歧视中国人，他们觉得令人很不愉快，对认为中国人没有规矩，这些是中国人的歧视，在中国他很少看到有人在楼梯那里吃饭，为什么在日本那里你觉得是这样？伊勢丹啊、相关的人士呢就是说、啊、公告只是用中文标记、啊、对不住、啊、违反了公司协定，咁即刻呢就撤走了。但是呢、日本人很聪明的、啊、他当然知道你们会吵啦，但是他在那里贴在那里，然后给你的小红书影了相、啊、借你们那个华为手机呢在全国广为通传，其实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佢唔需要咧，嗰個牌咧掛喺度咧，係掛得永久嘅。咁所以左一巴就右一巴咧，就呢個歧視同埋侮辱咧，我諗就係層出不窮。其他嗰啲咧唔使講啦，我都自己都見到去到啲洗手間，就係咧有啲圖同埋有呢啲中文寫住，叫啲叫係文明，即係叫啲中國人咧就唔好踎喺嗰個廁所板，就要咧唔該你用嗰兩塊啊中國嘅屁股咧。是贴一贴咧，系日本嘅嗰个暖得好窝心嘅 Total 嘅厕所板，呢啲咧见得多啦，系嘛？咁你呢啲咧层出不穷嘅辱华，可能系咁咧，系刺激到中国方面派翻到南京照相馆咧，系嚟到扫臭，系嘛？嗱，今次咧系直接咧系导致到李海文呢个搏击手喺国际嘅赛事，虽然喺上海嗰度举行。系咪揸住把刀，好似咧系青山精神病人咁啦？对日本选手作砸下惨劈撞，点知咧又俾咧系日本选手迎头痛击，系败下阵来啦！呢个咁嘅啊企图振兴啊呢个民族尊严嘅动作嘅失败咧，系令诶呢个日本人睇着眼泪，个心里边阴阴笑啊！咁咧相信咧就你南京照相馆咁收得，要唔要拍翻套续集咧？之二同埋之三咧？啊、咁如果你拍续集有冇钱呢？咁如果冇钱，系咪日本嘅富士菲林啊，系可以啊考虑呢？因为而家据说系个个用手机啊，去到影相咧，菲林冇人帮衬啊。如果揾赞助啊，如果唔够钱啊，就揾赞助日本富士菲林咧，你可以啊考虑谂噶啦。因为咧，你大陆有一套《南京大屠杀》，香港冇一套啊，叫做东江游击队啊，正面战场迎战啊，啊呢个日本侵略者嘅戏啊，咁你话点配合得到啊？点似啊？一大一细啊，系咪一只大船后边都楞住只舢板啦？系咪香港嗰方面电影嘅投资者不如谂谂佢啊？呢个特区政府啊，可以透过呢个电影基金可以咧系资助100万，咁另外咧可以问翻日本嘅。货品啊，产品啊，系咪可以资助赞助啦？佢哋赞助有得有 say 噶，系嘛？要你个剧本点写点写，咁唔紧要啊，有钱就得啦，从长计议啊，好吧？ 系南京照相馆咧，优先场已经上映咗噶啦，但系香港咁啊。如果你哋真系想啊观摩下呢套电影，究竟佢嘅级数或者佢嘅仇日程度啊，究竟系几多咧？咁你可以咧去尝试下，去观摩一下。比對下西方，譬如話對於反戰電影啊嗰種處理嘅手法，我覺得都係一件咧週末咧都係上心樂事嚟嘅。 尤其係蔡若蓮局長咧，大公文會已經咧係催促㗎啦。 咁唔好唔做嘢咯，系咪 啊？ 鉴于最近啊，呢个圣保罗男女中学呢一单咧，叫冒名顶替嘅大丑闻咧，而家都要用另一件盛事嚟到冲一冲气，冚一冚咧，就系全港中小学咧免费派飞，睇完呢套戏先至准开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没有人会去看，在殖民地时代这个英国佬是从来没有在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那些什么现代艺术抽象画和中国人是两个世界，是吧？ 那这种人呢，其实十几二十年前你以为他们这班人包括郑经翰呢，D100 呢，就是那些为人民发声拥抱民主自由。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你见到他们全部都是即系 C 院 L 嚟嘅，其实全部咧，你见到咧好多曾经揽头揽颈啊、称兄道弟啊、以师徒相称啊，全部咧都可以咧反转猪肚。 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經咧，你話俾我聽係想約個周聰出嚟做，但係咧佢係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係因為佢知道有份訪問嗰個叫陶傑啊，我小人之心諗啊，所以咧佢覺得唔係好舒服。王晶咧就係、是，其實我冇得罪過佢啊，甚至係透過劉天賜咧係見過佢3-4次，無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風雲谷或者嗰啲言論嚟招呼，話陶傑呢個人咧寫散文文筆係唔錯嘅。但他是不懂电影的，而且萧若元久不久也都在爆娱乐圈的料。当然方日华小姐的作风在影圈里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你确实王晶说得对，他是你的恩人。当你一个人在私底下有恩于你的时候，即使他一个社会公义之中是好友是纷争，他去了世，你就算评论他怎样都应该口下留些情。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鲍Sir嘅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鲍Sir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